喜马拉雅出品，星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古风多人有声剧《帝皇叔》。 梧桐阁内，墨天神色阴沉地看着帝子元。 西云幻，若是我皇兄在这儿，你也会如此大胆地拒绝？ 见帝子元就要摇头，他一拂袖摆，俯下身靠近他几分。 如不是以夫君言，而是天子令呢？ 帝子元眉头一皱，没有回答。他要的是拖延时间，而不是彻底激怒墨天，惹他怀疑。真正的西云幻，即便再狂傲不羁，也不会公然违抗一国之君的圣旨。 他当然可以拒绝，你北秦王的天子令，对我大晋子民何用？ 毫不逊于墨天威仪的男子声音在房中突然响起，两人神情皆是一变，抬头朝右手的屏风处望去。绣满漠北风情的金缕屏风后，一道挺拔的人影若隐若现，那人负手于身后，在帝子元和墨天的注视下缓缓走了出来。 韩毅， 北秦收藏着大晋皇室成员的画像，虽从未见过，墨天仍一眼就将韩毅认了出来。想不到他和连兰青设局诱捕韩烨数月，布下一个严防死守的师傅，韩烨还是轻而易举地闯进了梧桐阁。但此时韩烨的出现反而不及另一件事让他上心。墨天转过身，朝软炕上坐着的女子看去。 若如刚才韩烨所言，你不是西云幻，你是大晋人。 墨天见西云幻只皱眉盯着韩烨，更是恼怒，一把朝西云幻的手腕抓去。 告诉朕，你究竟是谁？ 他已怒极，这一伸手间便带了七成功力出来，只是不管是帝子元还是韩烨，都似没看到一般，对墨天的攻势毫不忌惮。凌厉的掌风没有如意料一般落在帝子元身上，反而是墨天身体一软，借力撑在软榻小机上，才免掉在地上的狼狈。他看着自己泛青的掌心，望向帝子元，犹有几分不可置信。 你何时对本王下的毒？这茶明明你刚才也喝了。 墨天每日的饮食都有专人试毒，除了刚才这盅热茶。墨天的目光落在地上尚还冒着热气的茶杯上。 毒下在了杯子上，卓玛是你们的细作。 陛下真聪明，一切如陛下所言，除了一点，我下的不是毒药，只是让陛下不能动用内力的麻沸散。 你早就知道朕的身份，你好大的胆子，不仅用连家人临死托令的秘密来愚弄朕，还敢以北秦未来皇后的身份出现在朕的面前。 身份？我大晋王朝的晋安侯君难道不比你一个北秦将军之女来的尊贵？ 帝子元， 尽管心中已有猜想，墨天仍是心头一震，他望着帝子元，脸上露出复杂的神色。面前这个让他动心又愚弄他的女子，居然就是一手打破大晋皇室十年构陷和嘉宁帝两分天下的晋南家主帝子元。 陛下不也是一直以楚王的身份来示人，不过立场不同罢了，谈不上什么愚弄。陛下最好安安静静地待在房里，梧桐阁外守着的侍卫再多，也不及我和太子两人手中的剑快。 帝子元没有理会墨天的讶异，只是随口敷衍了他一句，就朝韩烨看去。他的目光在韩烨腰间墨黑的匕首上顿了顿，半晌，他迎上韩烨深沉难辨的黑瞳，缓缓开口：“ 韩烨， 你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尽管刚才他想尽办法想把寒夜带到最安全的梧桐阁，但现在弟子园把玩着手中的杯盏转了个圈，放在小鸡上，碰出清脆的响声，终于站起了身。 石老将军的骨灰藏在书房，你来梧桐阁干什么？ 一刻钟前他收到君玄的密信，才知施元朗的骸骨藏于近郊。按照两人原本的计划，他拖住莫天，寒夜此时应该出现在书房才对。 我看着北秦王喝下了卓玛送来的麻沸散，所以知道他伤不了我。你不可能知道我的安排，为什么你刚才也没有动？ 刚才莫天看起来只是怒急之下欲拉住弟子园质问，其实两人都明白莫天用了七分内力，明显是想拿下弟子园为人质。可刚才寒夜连一点救他的动作都没有，分明寒夜也笃定北秦王使不出内力。弟子园站定在寒夜面前，掩在挽袖中的手微微握紧，压住眼中机遇喧嚣而出的怒意，冷冷开口：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施老将军的骸骨不在师府的？又是什么时候对北秦王下了麻沸散？你入军县城究竟要干什么？ 明明此时师府危机四伏，府外两万铁骑围诸，两人命悬一线，危在旦夕，可他却偏偏只想问个明白。前日夜晚两人相处的温情历历在目，他原本以为纵使他日朝堂对垒，韩帝必亡一家，可在这生死不知的西北边境里，他仍可以将全部的信任和自己的性命交付寒夜之手。但没想到自己放下边境城池安危，不顾洛明熙和君玄的劝诫，执意来君县城，到最后却连寒夜的一句真话都没有得到。更甚者，在这场局里，自己或许也只是寒夜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一枚棋子罢了。最凉不过人心，原来便是如此。 出潼关前我就已经知道施老将军的骸骨埋在郊外施家陵园，同时也收到了北秦王秘密抵达军县城的消息。从一开始我就不是为施老将军的骸骨入城，他们以王者之骨相诱围诛我，我为何不能将计就计潜回军县城？北秦王的吃食有侍卫侍读，但他每日饮的一品茶是连兰青亲自从君子楼带回，所以从无戒心。 你在茶叶里动了手脚？这不可能，君子楼的一品茶茶叶从建楼起就分了等级，放在大堂中随宾客自选，每日买茶的客人川流不息，寒夜又如何能猜到连兰青会选中哪一盒？他总不能在所有茶叶中全下毒吧？ 茶无毒，但一品茶是热物，只要每日配上雪莲和鲟鱼相食，十五日后周身运功大学就会被封，只要动用内力，体内尘毒就会发作，三日内无法运功。 莫天想到这半月厨房里日日送来的鲟鱼和雪莲，神情更冷，原以为师傅被守的铁桶一般，想不到竟有如此多的漏洞，看来他不止小看了弟子园，更小看了这个大晋太子的能耐。 为什么不跟我说实话？ 你不会答应？ 寒夜墨黑的眸子里微弱的情绪一闪而逝，他避过弟子园质问的视线，带着冰冷的目光朝墨天看去。 子园，我太了解你了，如果知道我的目的，你一定会阻止我来君县城。 你是为了北秦王而来？ 寒夜真正的目的不止出乎弟子园意外，就连墨天也颇为诧异。北秦王干系三国兵戈之乱，以如今的局势，他就算自觉在军县城里，也不会甘心被带回大境做俘虏。一个被俘虏的帝王，日后断无资格再回北秦登上皇位。况且以北秦国内错综复杂的朝堂势力和彪悍的国风，恐怕墨天还没回北秦，江山就已易主。 师府外屯兵数万，你如何能把他带出去？就算能带他出去，北秦也未必会退兵投降。 谁说我要带他回大境？一个死人根本不值得我费心。 寒夜，你在说什么混账话？你知不知道莫天如果死在君县城会有什么后果？ 子元，时不我待，如果不能尽快夺回君县城和云锦城， 三个月后，这场战争只能以议和收场。我们在西北浴血一年，死了多少将士？ 韩烨说着，抽出腰中的匕首朝莫天看去，神色冰冷。弟子猿拦住他，抓住他的袖摆一脚。 那也不行，你别忘了军县城内除了北秦铁骑，还有数万手无寸铁的大晋百姓。北秦王如果死在军县城，无疑会让这些无辜的百姓一起陪葬。 子猿，我不能让安宁死不瞑目，我不能让这场让安宁连命都丢了的战争只落得一个议和的下场。 弟子猿神情一怔，眼底拂过一抹悲痛，拉住韩烨的手不自觉松了松。韩烨寻住这个契机，匕首出鞘，猛地朝莫天攻去。莫天不自觉朝后一躲，瞳中只剩那飞快袭来的匕首荧光。砰的一声响，匕首插入额头的一瞬，雪白的慈悲带着凌厉的内劲打断了匕首的攻势，只在莫天额头上留下一道伤痕。房间内死一样的沉默，鲜血循着额角溅落在地。韩烨看着挡在莫天面前的弟子猿，神情带怒。 我们的将士在西北浴血一年，为的是这块国土上的百姓。安宁战死在青南城，为的也是他的子民。如今你为了一场战争的胜负，置满城百姓的生死于不顾，就算安宁地下有知也不会安息。韩烨，你要莫天的命不是为了安宁，你只是要一场属于韩家人获胜的战争，不要拿安宁来敷衍我。就连我来军县城也在你的意料之中，如果你不陷入绝境，我亦不会入城。军县城内地家积蓄数年的暗中势力又怎会倾巢而出，为你诛杀莫天，逃离军县城，扫清道路。此战之后，地家在西北再无势力可藏。 他身后立着的莫天看见弟子猿藏在背后用力掷出杯盏的手微微颤抖，眼眸一深，望向弟子猿的神色带上了复杂之意。 如此聪明果断的女子，偏偏是大晋的晋安侯君，太可惜了。 有声剧《帝皇叔》，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